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堪堪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这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 嗨， 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 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 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呢。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夜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 嗯， 曹爽一愣，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了，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脸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呀， 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啊，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了。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啊、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一通指责这曹爽啊，把他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看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啊、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我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将，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您呐、啊、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呢，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发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 正是。哎呀，不行啊。桓范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得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嗯，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谁来了？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哦，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呢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呢，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嗯，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 动！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喽，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大将军您别吓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洛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得，他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管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那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他脸涨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咦呀！关云长，知是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 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爽心想，我怎么办呢？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指落水为师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功夫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丕这几个兄弟呀，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桓范呢。他把曹丕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了。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桓范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桓范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士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这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哎，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 他以为又是还饭，还饭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 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一样，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您还是听还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 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抱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儿？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的，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范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了。来到城里呀，还范啪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 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 是吗？ 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啊、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了，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你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个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这曹丕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嗯，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丕，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忧矣。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哦，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啊？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 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儿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啊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可是父子三人呢，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啊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槐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呐，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 和蜀国沾亲。 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 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伯约。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撑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誓。 哦， 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入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啊，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 他还腾不出这手来， 所以您这个担心呢，那倒没有必要。 好、哦， 姜维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喊一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啊，不提起则已呀、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会，字世纪，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 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呀。费祎呀，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爵将军呐，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儿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为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爵马不停蹄呀，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爵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 郭槐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槐一听，什么？江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槐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夏侯霸呀。我们这儿坑坑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槐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槐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嘿嘿，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槐，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师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复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 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的，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啊。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意志，吾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3年7月8日，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 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十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呢。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授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啊、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关云长，军师恶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站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着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儿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这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 吴国的宰相啊，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是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单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了，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孙权掌管江东，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呢，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呀，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呀，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打败曹操、曹孟德。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说我家主公孙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呢。孙权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啊，到了晚年孙权就不行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他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了，不信任任何人了。后来几乎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尽管是这样，孙权呢，在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臣僚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岁，死于公元 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弑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报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吾主新郎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伐之。 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履带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履带，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威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着。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呀，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呀，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雪夜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师败了，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单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这儿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一员守将啊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我只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 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呢、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特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扶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3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纳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啊，是真的呀。”“哦，你暂且退下。”“是。”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人家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给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啊，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10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 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服种了，还让去打，人家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了。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呢？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是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您是几个人说呀？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哦，单口相声， 可不是吗？ 有意思。哎，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也没什么， 讲究说学逗唱。 哎，就这么四个字。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这个学嘛，哎，比较难点。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当然了。 您都会学什么呀？ 学啊， 啊啊， 学的倒是不少呢。 您可以谈一谈。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哦，这都能学。 哎，就我们都能学。 天上飞的， 对， 地下跑的， 哎，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啊，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哎，您说吧。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哦，地下跑的呀， 啊。 地下跑的那么小的可太多了， 您说一说。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哟。这么多， 跟您这么说吧， 嗯，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哎呀， 嗯， 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不大 不大。 哎，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我就能学。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听蛤蟆的， 听你的。 俩五啊， 俩五啊。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继续啊，把春季养生解表通理啊，咱们去通，我们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先请进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和大家讲了这个春天应该做的重点工作，就是解表和通理。 是的。 解表呢和大家讲完了，就是通过泡脚促进体内的发和散来达到解表的作用。 嗯。 通理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李老师和我们讲到了通过推肚子促进上下通来达到这个通理的作用。 对， 因为上下通目的呢就是使浊气下降，清气上升。 哎，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咱们大家注意几个结合点。这个刚才我们跟姚老师呢都重复了一点呢，就是推肚子那要达到呢上下通啊，要解决呢通理的问题，这在呢春季啊特别重要。我们谈到了一年要做两次体内的大扫除啊，为什么呢？特别是春季它要生发散，那么你体内有垃圾呢，那肯定它要发酵啊，它要发热呀，它要发炎呢啊，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得把这些疾病的发源的原材料给它清除体外， 通通的把它排掉。 对，那些这些垃圾都是什么呀？我们又跟大家说了，在外的，在自然界受到的这些侵入到我们身体的垃圾是风寒湿，在内的，我们又提出来什么？这有个六瘀，气瘀啊，是吧？食瘀啊， 湿瘀 啊。寒瘀啊， 热瘀啊，还有血瘀。 对，这些瘀我们也要及时的把它清理走。 对。 因为呢它会影响什么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脾胃肠胃。 也就是说影响我们人体的中焦通畅的一个问题。 中焦梗住了。 对，堵住了，就是老百姓说的。 上下不通。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在推肚子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交流，说什么哎呀我一推啊，里边咕噜咕噜的，是吧？那里边有什么？有气，有水， 有气，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清楚了。这六瘀当中，如果我们采取推肚子这些这个有效方法，是不是这个火都下去了？ 是的。 是不是？没错，都下去了。啊，你看大家结的大便黑的、黏的、恶臭的，有的水，是吧？有的还带花味的，一股脑的， 全部的给它排下来了。 从脚上呢，我们重视着身，有了先天之本。我们从推肚子呢，又着重于什么呢？每天都推啊，又着重于呢脾胃。 啊，推肚子它增加了胃动力啊，增加了肠的蠕动力啊，你肠胃的功能啊增强了，是吧？捋顺了，是不是啊？便秘的就不便秘了，腹泻的就不腹泻了。哦，大家听明白了，弄懂了啊，是增加肠胃的功能。后来呢，有些朋友是吧，腹泻的啊，还有呢，大便次数多的啊，也其中包括有 五更泻的 。哎，推了以后，哎呀，推肚子见好，是吧？为什么见好啊？他也把垃圾推下去了，是不是？把这些湿邪啊也一通。那么呢，这些垃圾清出去以后啊，我们的肠胃也好，是吧？脾胃也好，这个功能怎么样？就制约影响我们脾胃、肠胃的正常运作的这些绊脚石，通过清扫以后，哎，创造了一个什么？非常洁净的环境。另外就是推肚子仅仅是管肠胃脾胃吗？ 不是的。 你看是吧，看看我们腹部循行的还有哪些经脉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出来了，哇，一看这个图大家就知道了，啊，哪条经啊在循行的，我们通过啊去推都能够起到疏通经脉的作用啊，促使精气的循行，啊，经络通了会怎么样啊？ 气血就通了。 哎，对了，气血一通，它的啊，它的功能是不是提高了？ 是的。 啊，这对于预防一些疾病，啊，特别是预防什么呀？许多病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搞通了，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上下通、内外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啊，是不是动脉通、静脉通，是吧？肠胃通，啊，微循环通， 全身上下都要通，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得要保持通畅。 哎， 气血的通畅，循环的通畅。 嗯，你这气血全身一通，是浑身是轻松的，是吧？如果哪儿不通，轻则呀发沉呐、啊，发重啊，发疼啊，发肿啊，发胀啊。是不是啊、 您说的这些都是轻的现象， 对， 如果严重的就是毒了，就不是疼的问题了， 你看 也不是胀的问题了，也不是肿的问题了，也不是发僵的问题了， 是吧？问题啊就往深处想啊。 对， 大家看到哇，推肚子的这个作用啊，相当相当不错啊，它又特别安全嘛，你躺下以后，哎，躺下以后开始人就全身呢放松，那推肚子啊，在之前啊还有一个准备工作，你看又说细了这事儿啊，又真做到位了，那是不简单。很多朋友一开始推肚子啊做不到位，是吧？这个我们发现呢，有些人推肚不规范啊，我们给大家特意啊有规定了啊四道， 对， 啊这个四道呢就是要守道啊。这个气道 就是说，第一你首先要做到手道和气道。 哎，对啊，这个手随气行啊，气随呢手道，就是我们啊一喘气儿的时候，一吸气的时候，大家知道吧？ 知道。 哦，你就抬手，这一吐气的时候 你就开始推。 哎，刚外面吐气的时候，哎，你就往下推。会喘气儿的呢，我们就说应该呢腹式呼吸。 对，首先要慢，第二呢要匀，第三呢要上气接到下气，就是说肺气一定要和肾气相接。 你看看啊，有人把这个还啊精辟总结到归心致腹，而这词儿用得好啊，要有一定的渗透力啊，渗透力不是在做表皮的文章，表面的文章不是。就要我们把这个气，那这样呢，你就控制了你的什么呀？控制了你的速度了，是不是？ 对， 哎，就不快了。 你想不控制也不行 了。哎，对了，你想规范的做，啊，就得这样做，啊，因为呼吸是有节律的嘛。 对。 啊，是不是啊？节律的，哦，这样我们把它控制住了，啊，这个速度，啊，我们把它控制，而且呢，就是这个和这个呼吸。啊，形成一体化。 对， 我们说了 是吧？我们前面曾经给说的肺热的时候，大家还记着吗？ 记得了， 是吧？我们还曾经说过气有余便是火，说过吧？ 说过，经常说这个气有余便是火。 这样呢，我们把这气是吧，肺气是吧，得以宣降啊，一个宣嘛，一个降嘛，是吧？这时候还容易有火吗？ 不容易了， 没了，解决了吧？啊，从根儿上解决了吧？ 对，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法啊，比吃药强不强？强。而且呢，所有的火怎么样？ 一并俱下。 哎，对了，是不是？所有的火，气有余便是火。我们让这个什么呢？浊气下降， 清气上升。 清气上升，这就是解决火最好的方法。 对， 你看看，我们从心口窝往下推，如果你呀，是吧？这个肝胆不好的，还可以。从两侧 两肋， 往中间走， 对，往下推， 往下推， 嗯， 是不是全面调了？ 是的， 是吧？两面是什么？两面有脾经，有肝经， 对，还有胆经， 还有胆经， 嗯， 你看你这一推，是吧？疏通了多少经脉，是吧？哇，这回大家知道了，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不断的去悟。是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四道，我们讲到了手道和气道，这四道不容易一开始就能做到，先要求大家先做到两道，手道气道，这个手随气行，气随手道，这不就两道吗？后边还有两道，叫心道意道。说心道意道的内涵是什么？是吧？我们就叫用心做。全神贯注的去做， 不能分心的去做这个推肚子。 哎，对了，是吧？形成啊，这一致化， 对， 是吧？就避免你干什么呀？ 分心分神。 对了，就全身心的，怎么样把你的思想是吧？都集中在一起，是吧？用心的去推肚子。你比如说怎么用心，是吧？比如我通过推肚子。有的人肚子哎呀凉极了，说明什么呀？寒呢，胃寒呢，是吧？有的呢推说小肚子，哎呦凉极了啊，这就下焦虚寒呢，是吧？有的人推肚子咕噜咕噜的，是吧？有水声啊，有气。有的呢还有疙瘩，是吧？有的说呢，我这还有横着一条， 横 着 瘤子 啊，叫积聚啊，肚脐一下有的人有，这叫什么真假这女同志比较多，那叫什么呢？血瘀，是吧？血瘀你自己知道我想只要你认真去做，照着这个做，是吧？有一天，迟早有一天你会享受这种，是吧？这个意境， 对，这个四道给你带来的这个意境 达到了一种忘我的那种静态。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您好。哎，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李老师好，好不容易跟您接上线了。 是吗？ 来，咱们聊一聊。 我是从您第一天广播的时候听的，但听了好几年，我今年38岁， 10年了。 我是啊，就是前小的时候吧，着凉，然后我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我也没当回事儿。我有一次啊，这腰特别的疼，然后坐起来都费劲。我突然间想起来泡脚这个自然方法，晚上我就试试，我这俩脚泡的可红了。当时我也没觉得说在管事儿，等我睡醒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才知道，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跟那个走道就跟那个飞的似的，太轻松了。这什么方法自己不试，就好像说的都这么的管事儿，我高兴啊。我就所有人我都跟他们说，他们就是有点小毛病都愿意跟我聊。以前的同事他们不干了，就打电话问我，你说我这个毛病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成健康顾问了。 真是，他们都管我叫大夫。 业余的。 还有挺意外的，我就真是想不到的，我本身是月经不太好。应该是多囊卵巢，我以前也瞧过，就是想治好，可是他就是治不好。我就上妇产医院，过几年就得去瞧一段时间。一开始尝试瞧，后来我从泡脚这个腰好多了，真的是从那次到现在就没这么犯过，几乎就没犯过这几年。因为这几年才自个儿才知道长期泡才管用。 对， 当时就是泡了管用了以后好像就歇了。上我大姨那儿，跟我大舅那儿，我到那儿呢，我就跟他们聊啊，我就觉着管事儿啊，跟他们学啊，他们都岁数大了。 对， 嘿，我大姨说，我都去好几趟了，我茶也买了，是书也买了，我大舅也是，他们都一块儿来。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听的时候就好像摆腿磕的脚，我就坐在床边上，这个腿来来去摆，这么磕的。我心想，这管什么用啊？我摆了半天也不觉得管用啊，磕的半天也不觉得管用啊。等我一跟我大姨一聊，我才知道不是这么摆，方法错了。等后来呢，跟我大姨学了之后，大姨说的，我这眼不好，看不好，这书你拿看去，我就拿回去看去了。我这回我真正的摆腿摆到5-6分钟的时候，哎呦，真的特别的累，但是累过之后就感觉特别的轻松。我感觉什么方法不试过，根本就不知道它有多管用。 没错。 我看的这个书就是揉这个卵巢的这个穴位，我应该就是揉了2个星期，自己给自己揉根本就受不了。可是要没毛病的人，人家根本就受得了，没事儿。我这个就不行，哎呦受不了。一开始啊就揉两下，这个脸扭一边去，那也坚持咬牙揉，揉它个7-8分钟。当然是越揉的时间长越好啊，就从第一天揉特别难受，然后揉到1星期了，就感觉自个儿能扛得住了，然后揉了2个星期了，就6月份了，就太热了，我就懒得泡了，也就不怎么揉了。但是这个不是立竿见影，这个6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他自己就来了，来就来呗，因为以前就不正常嘛，所以几个月我都无所谓了。可是8月份过去了，然后9月份好像就是32天，9月份又来了。哎，我就觉得，哎，怎么又来了？可是我也没当回事儿，没当回事儿呢。然后10月份不来了，不来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我以前就不正常嘛。可是10月份之后呢，但是我有点不好受，就找我们跟前儿那个诊所去拿药。他就问我，你先确定怀孕了没有？我说不可能。吃完了又过一天，我还是不好受，我又找他拿药去。他还问我，你先确定怀孕了不？我说不可能。然后我出来，我就这心里就有点嘀咕，我就去医院验了一下。哎呦，我一验了，我怀孕了。哎呦，我都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最后啊，孩子生下来了，最后没想说的说继续泡啊，说继续什么的，就没想这个，因为我还年轻嘛，就没想着说这个跟我有多大关系。好像就有病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没病的时候我就忘了。我只要一上我大姨那儿去，我大姨就是那句话，先看给你一大闺女。我特别特别的，我就会特别高兴。可是我不就是多囊卵巢嘛，但是因为我不经常去泡，经常去揉，没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可是之后我又是不怎么来了，我就去医院，就是 又看了看，就找以前的大夫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的这种毛病容易怀孕吗？大夫说你看看这屋十来个呢，说人家一个都没有。我高兴跟大夫说，我生俩呢。我真的，我从那一次我回来，我从生了我们家我这二闺女之后，好像是我人生也是最高兴的一回。 嗯， 我就更跟别人说，你知道吗，泡脚揉穴位你知道有多大的好处吗？ 嗯， 真是你花好多钱你都治不好。我就都去跟他们说，他们有的时候都让我给感染的。我婆婆也不胖，光是听我说，经常的大包小包的感冒药。可是从我泡脚这么见效之后呢， 嗯， 他们一开始也不当回事。 嗯， 可是后来呢，我跟他们说，他们一点点的也听了。 对， 从我上之后到现在， 嗯， 我们家感冒吧， 嗯， 轻微的一点点打个气氛是还是可以的，但是说的是打针输液那根本就不可能。 哦， 嗯，好几年了。就没有说这感冒说这多重与我们有多大关系似的。然后我身边的人只要一有啥都来问我， 嗯， 我一告诉他们泡脚回去都老老实实的泡脚。真的，我就是特别的高兴，现在都不知道跟您说啥了。 你看你刚才说啊，这个泡脚又得了一个胖闺女是不是？ 是。 像这个情况，我们在呢山西啊，这个大同，我们有个这个70多岁的李大姐，她的一个侄女还有一个外甥女儿，都结婚呢10年8年了，都没有孩子。最后也是他宣传了近10%，就告诉他你们就泡脚吧。没想到啊，通过泡脚，一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啊。所以您说这个情况，我特别相信，因为什么呢？我们过去有这个经历。他有的人呢是妇科病啊，是器质性的；他有些呢是功能性的。通过一泡脚啊，一推肚子，是不是？哎，这功能啊，哎，慢慢的紊乱了，恢复正常了，是吧？低了它又提高了，啊，促进了女性的内分泌，啊，特别是三大片，啊，调节女性的啊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特别有用啊。所以女性朋友要想不得妇科病，一定要坚持泡脚做妇科三大片。非常好，你这经验，你这体会也非常好。还有哪些方面呢？ 我从上冬的时候真正的用心去做这些都做得不全， 是吧？ 但是我做了这些我真的有好大的收获。就是那星星点点，我觉得我都说不过来。 等于你现在这个卵巢囊肿消失了吗？ 我没有去照，但是我的月经已经很正常了，就30天30多天。就是从喝茶，它也特别的舒服，以前没有那么舒服。 Oh. 从喝茶，胃也不太好。头那么2年，在这个通州店儿买了那个华健，当时也不觉得管事儿， oh. 但是后来个真的挺舒服的，就好像一点点的，它就舒服，就是后来的效果挺好的。 你说的这个正好啊，把咱们这套方法也好啊，以及咱们推荐的这些啊养生保健的产品也好。你真把它说在点上了，它不是药吃下去马上怎么怎么着，它不是的。 对， 它有个调理的过程，就是越来越 好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是这样的。 您看我年轻轻的，然后我这几年就是一到这开春，我头几天听您讲这课我就知道应该是阳气升不上来。 对， 一到这开春我就是受风，然后头这地方受风，前额这地方，就这个太阳穴这地方特别的难受，每年都受风，起码3-4年。可是我从头年上中的时候，我就是做这些三步曲五步操的比较认真了，虽然做不全也比较认真。 嗯， 我今年居然一点都没受风。 咱我们说了，一分耕耘是一分收获，你只要是去耕耘去，它就会见到效果，是吧？你又不去做着，一点效果没有，只有呢越来越严重。 是， 所以受点累呢，你就少受点罪。反正这个账啊，你就自己去算去，是不是？ 对， 非常好。好了，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有时间呢，咱们还继续交流，好不好？ 好，李老师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